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许芳竹有一天保持不变。 我不知道你是否忘记做 王鹤俊会说话的狗下降两位。 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温柔。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鸟飞向远方，请你忘掉那些悲伤。 Top 3， 孙文雪哼唱旧时光上升三位。 我们都憧憬着未来的模样，指针不会匆忙，请你别太紧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都憧憬着未来的模样，就让我们一起，就让我们一起哼唱旧时光。 刘倩彤梨花炭下降一位。 雨下成雨飞扬，你眼泪波澜，一见相思相伴，希望成受伤，一曲梨花炭，恨此生爱冗长，花落暮雪纷，空留尘指一段残香。 Top 1， 毛不易春边摘得冠军。 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旧巷浓。 想了解更多完整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晚21点播出，每周二中午12:30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4，这里是每天下午都在这里准时和您相约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是，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为您送上的一档音视频可以同步直播的节目。那一开始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专 湾区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 嗯，虽然今天是个周六哈，但是感觉到很多朋友还是宅在家里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来欢迎老朋友火星老铁，像郭米妮还有星爷等等等等， 欢迎欢迎， 希望大家可以拉更多的新朋友进来，及时的关注和分享我们的节目，让大家关注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好声音啊。我们挑战新歌声呢，是给众多的热爱唱歌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才艺的平台，在这里大家可以经常看到很多唱歌很棒的小朋友们来分享自己的才艺。 是， 那今天也是有一位大二的同学来到了挑战新歌声的舞台，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涂晨浩。欢迎晨浩，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涂晨浩，我今年读的是大二。 嗯，刚刚已经讲了大二哈，活力满满，元气满，应该还不到20岁吧。 19。 哎呀，19岁，青春的面庞。 哎呀，小鲜肉。 仔细瞅瞅人家的胶原蛋白是吧？当然了，今天如果您在同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这样的标题哈，风采之星十佳选手，也是刚刚参加完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风采之星的比赛，对吗？嗯，前几天呢也陆续的是有风采之星的十强做客挑战新歌声，大家实力也都很棒。而且前几天的时候，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听到有一期的时候是林业大学的一个同学， 嗯， 对，在分享了一首自己写给女朋友的歌曲， 原唱的歌曲。 哎，对，那今天其实陈浩来了之后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想要送出哈，当然一开始呢还是要先用一首歌曲来征服大家的耳朵。今天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美若黎明》。嗯，为什么选这首歌呢？ 这首歌，自己本来就很喜欢，我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感觉。 嗯， 所以说，我比较喜欢唱安静的歌。对， 哇，瞬间把气氛拉回宁静当中，适合这个美丽的夜晚哈。 是， 昨天晚上很多人被北京的大月亮刷屏了。今天如果您正行驶在路上，特别是周六并没有那么堵的状况下，有一首特别安静的《美若黎明》送给您，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涂晨浩，进入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陈浩目前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他要带给大家的是来自李健的《美若黎明》，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要开唱了。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看见那梦中人穿梭彩色的房间，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听见那梦中人渐渐熟悉了起来，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手。曾经的旅程，三言两语说不清，过去的已过去，今天已经到来。我听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话题， 胜利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天堂又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望着我说出了那句动听的语言。我看见了人们说起亲切的话题，歌声里的你和我会永远在一起。我看见了陌生人渐渐熟悉了起来，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 幅画卷呐、啊，谢谢陈浩啊，今天带来的一首自己感觉很安静，但是唱出了很有美感的一幅画面。 是 美若黎明，这是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陈浩的作品。那我们先请他回到我们的访谈区，一起进入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如果您正在开车听到了这样一段旋律的话，会很惊讶说，诶，怎么感觉跟以前的电台听到的不一样。这是一个 live 的版本，是来自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只有19岁的大二学生涂晨浩。刚刚演唱完了之后，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音色很有自己的特点。 嗯， 对，然后 但很像李健的一个感觉，有 然后感觉是李健加林志炫费志清的费玉清的那种感觉。真的， 你有刻意的在模仿谁吗，陈浩？ 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声线就是，如果唱几歌，我可能说话的时候比较的可能沉一点，但是其实我 唱歌 的时候就对我喜欢轻一点的感觉。对， 是 刚刚带来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也是有在舞台上表演过这首歌曲吗？比赛的时候 对，风采之星唱过这首歌。 是风采之星哈，除了参加风采之星呢，大二的这一名19岁的学生还告诉我们，他非常的喜爱音乐，同时也是学校民乐团的一名成员。 对 对 可以告诉大家你是什么乐器吗？ 我是二胡。 二胡 就练吧。 对 这个多小啊？ 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练二胡。 你是因为家里有人会吗？还是就是爸爸或者妈妈？ 我爸妈都会乐器，都喜欢乐器，都会乐器。 那为什么会选择二胡呢？ 因为小时候喜欢拿那个筷子，两根筷子摆起来玩 啊， 然后觉得哎，挺好玩，然后就选择了二胡。对， 这么坐着玩。 对。 哎，那爸爸妈妈分别会什么乐器呢？ 我爸爸是吹口琴、吹笛子，然后吹葫芦丝都会。 嗯， 然后妈妈就是擅长这个鼓方面的。 哦、 对， 打击乐方， 对。 所以你们一家人真的组一个小型乐团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吹拉敲，基本上就差一个弹的了。 中国风的吹拉弹唱组合啊！ 哎，有在家里尝试过吗？比如说过年了，今年特别的高兴，春节时节，我们来举家给大家弹奏一曲。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有时候我会跟我爸一起，跟他的笛子一起配合。对。 啊，感觉其乐融融的画面啊，生长在音乐世家真的感觉很幸福。 对，是。 雪后来也有代表学校参加北京市的大学生音乐节。 对， 嗯，有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经历吧。 那个参加大学音乐节的话，是和我们一个组了一个团去，就是一个大团都去了。 嗯。 然后在那儿，前期的包括排练呢、啊，到现场的演出都特别的紧张。 那最后的呈现是也是以团体的组合， 对，团体的组合，对。 那你是担当的？ 我是二胡这边，但是我还不是首席，没有这么优秀。 还年轻嘛，才19岁， 对， 已经很厉害了。 对，也是一个民乐团体哈。 嗯， 对。但你前一段时间有没有看一部热映的影片叫《闪光少女》？ 哎， 这个还没有关注、啊、 里面就有民乐的 元素，对，有民乐的这个部分，所以当那个二胡拉起来的时候真的哇，原来发现、啊、没有发现说民乐这么的有魅力， 是吗？ 是，但除了会拉二胡之外，还真的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同学，因为刚刚有表演过唱歌还有乐器、嗯、但大家可能就是通过陈浩跟他聊天会觉得说，哎，口才方面也还蛮伶俐的，是，自己来介绍一下吧，自己还有哪方面的特长。 就是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今年创办了一个叫笑声堂的相声社团， 自己创办的， 对对对， 社长是吗？ 对对， 叫笑声堂， 笑声堂，堂， 笑声堂。 所以刚刚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看我们节目的，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搞怪的陈浩的那个照片。 对，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穿着黄色的衣服，做着搞怪的一个手势。 对， 这个是专门要求摄影师给你拍了一套。 对对对对对， 对，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笑声堂的堂主定位哈。 是你们社团的代言人吗？ 算是吧。 对，但社团现在呢是有很多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比如说琢磨段子呀，或者是一些成品出来。 对对对，会在一起做这个段子，包括学习一些传统的相声。对， 大概有多少人呢？ 现在我们自己就是刚成立的话，大概是14个人，我们这一块 整个学校， 但对，整个学校就是属于发起成立的、嗯、但是现在就是想要报名应征的话是121个。 哇，没有想到我们学校有那么多对相声感兴趣的同学， 毕竟我们是语言类的学校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那现在创立社团之后有公开的一些演出吗？你们社团 现在还没有，因为毕竟新成立。对、嗯、 所以准备召集人马来准备一次， 对，好大干一番。 哎，那你自己有登台表演过相声吗？ 有啊有啊。 哎，这是就比如说是模仿别人写好的成篇的段子，还是 不自己写段子 原创的？ 对对。 哎，那你觉得自己哪一个包袱抛出去效果最好？ 哪一个包袱？ 嗯，或者一段 太多了， 讲起来的话需要别人有个捧哏的吗？ 自己讲可能讲不出那种效果，因为主要我是以表演为主。 哦， 对， 靠肢体嘛。 对对对对，我比较喜欢偏表演那方面的。 嗯，那比如说聊到相声了，大概可以给我们小小展现一下，这样也看我们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了解一下你的才艺哈。 是啊， 已经有一波小礼物开始刷起来了， 是吗？ 火龙、严雪、蓝白绝配都是给你刷来了小礼物。刚刚还有朋友已经关注了我们的国立982的直播平台。 好， 当然如果您没有唱吧的这个 app 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搜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嘉宾陈浩的精彩表现。好，有一段的小准备的时间了，还是要我们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酝酿一下，还是直接就可以来？ 来首歌吧。 来首歌。好， 很谦虚啊。 有一首歌，当然这首歌也应该是陈浩自己推荐的。 是、嗯、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呢都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私藏歌单。 是， 看到这首歌呢我会觉得说你应该平常也很喜欢煲剧吧。 对，但是不是不叫很喜欢煲剧，就是特别喜欢，就是要看到一个剧的话那肯定会追它。 对，就看到一个特别喜欢、嗯、特别对自己胃口的 一定会追。 你是被这部剧当中的美食吸引了，还是被演员的演技吸引？ 被演员的演技吸引了。 来告诉大家吧，这部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 对，这首歌曲就是那年花开月正圆当中的主题曲，这是张磊演唱的《一厢情愿的不舍》。同样这首歌的风格也是陈浩刚刚提到过自己很喜欢的那种轻轻的 舒缓的， 但是有直戳心底的那种很温柔的感觉。 是的， 我们来欣赏完这首很抒情的歌曲，接下来就是笑料不断的相声表演，可以期待一下。 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太多繁华写了难舍。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潇潇烟波寻他落。点点星辰梦里蛾，脸上沉吟羞涩，一蓑烟雨相亲者，沉吟色半千帆过去中罢了，四野萧瑟你和我 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太多繁华写了难舍，一厢情愿的不舍，转身别过，此情奈何，潇潇烟波寻他落，点点星辰梦里蛾，脸上沉溺羞涩，一蓑烟雨向清澈，幻念中带着不舍，将泪沉溺，侧畔千帆过去中罢了，四野萧瑟，你和我，点点星辰梦里蛾，脸上沉吟羞涩，一蓑烟雨向清澈，幻念中带着不舍，将来沉吟侧畔千帆过去中罢了，四野萧瑟，你和我， 曲终一厢情愿的不舍，这是来自好声音的冠军张磊为最近的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演绎的主题曲，同样也是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涂晨浩的音乐推荐，这是他自己的私藏歌单，这也是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哈。 对， 因为看剧所迷上的。 是的。 有尝试唱一下吗？ 有啊。 嗯，对，有拿它去比赛或者什么， 但是没有拿到比赛，觉得哎呀，这种歌我可能驾驭不了，太好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 这还需要再打磨一下。 对对对， 有的时候呢，因为才十九岁嘛，需要去谈谈恋爱，感受一下感情的这种波折，反而能更好的去体会和表达出来了， 更好的诠释，感同身受之后才能。 哎，是，但是如果刚刚有一直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呢，应该还没有忘记哈，这个歌曲呢是送给大家的，当然也是一个过渡。现在陈浩要为大家表演自己的另外一个独门绝技了。 对， 是准备好了吗？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带来一个送给大家祝福的一个贯口吧， 贯口哈， 送祝福啊。 对对。好，啪啪啪啪啪。我祝您东成西就，南东北达，左右逢源，上下皆宜，财源广进，生活幸福，家里美满，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祝您一龙腾飞啊、一飞冲天，二龙腾飞，三爷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转工程，十全十美。 好， 可以， 好好好。但是中间灌得出了点问题哈、啊，咱们为了挽回面子、啊，咱们再加个什么料？ 加嘛， 嗯， 加个料， 嗯， 行吧，那给大伙儿给你们讲个段子， 就是。杨帅是我们这里公认的笑点非常低，就您三秒。 我刚想说我非常高。 就三秒，你看我说笑点非常低，他就会破功，三秒就会自己笑。就你数三个数，他会忍不住自己笑出声来。 所以如果你的段子连我都不笑，那就是非常的不好笑， 那就是个尬段子是吗？ 对， 就很冷，就真的是冷笑话。 是， 所以也想知道你的路数，就大概是真的会惹大家发笑的，还是说凭借一些肢体啊各种表演来冷笑大家的？所以就现在哈，镜头直接切到， 一切我就是不好笑，我也会笑。 对，就一切三秒自己就会笑。你放心，你先大胆的讲。他要是不笑的话，把他逗笑。 行， 好， 就是 开始。 好，开始。有一天呢，孙悟空他对他的那个唐僧说：“他师傅，我的金箍棒在哪儿啊？”那师傅说：“你的金箍棒就棒在很配你的头饰。” 憋住。 我觉得还好啊。 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那就很多事，其实是我觉得很多文字笑话就挺搞笑的。 嗯、 就比如从前，我问你吧，就是变形金刚打一歌手。 变形金刚打一歌手 啊， 国内的吗？ 你随便，我就把这个题目认出来。 变形金刚打一歌手， 哎，脑筋急转弯，着急， 来猜猜。 我特别急，我就想起来，我们平台上有朋友能答出来的吗？变形金刚打一歌手，老朋友何日君再来已经来了，还有团团团子，小哥哥在成都，现在希望大家都可以帮帮我们的忙哈。变形金刚打一个歌手，说出来要真的不好笑的话，我可能笑。 是变形金刚在打一个歌手，还是用变形金刚？猜一个歌名， 所以这就玩了这个文字游戏啊， 是吧？我已经猜出来了。 一个歌手打了谁啊？ 打了谁啊？ 没有打了谁，变形金刚打一歌手，歌手死了， 好冷。 所以歌手不可以打朱越吗？ 不可以， 我真的很冷。 还蛮冷的其实。 对对对。 但是我有看到就是陈浩一本正经在搞笑的这个样子，真的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对，因为确实看到他可能配合表演加上台上的一些状态啊气质啊等等的表达出来可能要更好玩一些、 对对对。 当然提到这个音乐和好笑结合的一个，就不得不提中国传媒大学一档很有历史渊源的比赛，就是广院之春。 对， 所以你也尝试过对不对？ 对对对、 走到哪一步？ 走到决赛了。 决赛啊、所以一开始扔纸飞机啊， 快来讲讲决赛的盛况。 对、啊、那个部分你都经历过对吗？ 经历过，他们把问卷丢在我脸上。 那是 你感谢。 你唱的什么歌？ 我唱的是费玉清的 啊、 叫那个。 你有模仿吗？ 你是破音了还是怎样？ 没有破音啊，就是他们觉得哇，费玉清，我操，我要扔死他。就这样的。 就直接费玉清在那边，我送你离开，他就会觉得说你那个手势、啊、 是你模仿的不像吗？ 不，应该是我觉得是 太好了，他们 对，我觉得是唱的太好了。 费玉清三个字就会觉得说哦，此处值得扔一扔。 是、 啊、那有到决赛和复赛的时候也都一直 是费玉清的风格， 一直费玉清、啊、 对对对。 那你大概都唱了他哪些歌？ 第一个我唱了他复赛的时候唱了他一首那个夜来香 哦， 然后那个初赛的时候唱的是 一剪梅。 不不不，我的决赛唱的是一剪梅。 哦，难怪被扔。 决赛没有人飞机，决赛没有人飞机。 决赛是不允许的，决赛是打带。 决赛还是很严肃的。 对对对对，而且决赛真的水平很高，说明你去的时候真的还是蛮有实力的。而且说实话，费玉清的歌曲其实真的不是很好演绎。 对。 就是你拿他开玩笑，或者说比如说类似像夏洛特烦恼当中就是唱一段。 被恶搞了。 被恶搞什么的是 OK 的， 对对对， 但你真的要很认真的去演绎的话其实难度蛮大的， 挺难的， 确实是。 所以我们也不是一个很善良的节目，你大概从我们两个的面相当中 可以看出来。 所以 一剪梅还有这个夜来香， 你选一首吧， 一小段清唱吧。 好吧，那我就唱一首其他的。 哎，这个真的挺搞笑的。 接三二一走 来。 唱一首唱首夜来香还是。 刚刚说好的其他的呢、 这个也挺搞笑的。 不负责任的节目。 对，我们就是一个这么不负责任的节目。 最后又唱了一剪梅。好 来 夜来香。 三二一。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 那个小眼神、 我真的觉得你住了一个老灵魂，就是虽然是19岁的一个。 对，他们每次都说我，他说你为什么喜欢老歌。 对，你看看你这些歌手，李健、费玉清，还有接下来 还有个邓丽君，其实 邓丽君对、还有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的歌手哈，苏永康，这真的简直是 特别的 老 老 牌偶像了。 是为什么这么喜欢听老歌呢？是受爸爸妈妈的影响吗？ 对，有一部分是受爸爸妈妈的影响，因为我爸妈他们不喜欢听新歌。家里那个磁带都是沉香沉香的磁带，那时候老歌磁带，张学友啊， 对， 周华健。 他最爱唱的歌是《青藏高原》。 是吧？他说 不要为难我。 最后那一句就永远豪不上去，就是我毕生的愿望就是可以豪上去。 是吗？ 对，就20年前周杰伦出道的时候爸爸不喜欢，到现在喜欢到不行，哇，这老歌手。 是 反正还是开玩笑了、但确实就觉得说老歌是有一些可以比如说很打动你的部分， 他的韵味感觉很有韵味，很有韵味， 很有味道、 很值得反复的去 听。对对对， 你很喜欢喝茶对不对？一个老灵魂。 No 那还可以了。 是啊，提到老灵魂，提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苏永康，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然是陈浩送给大家的私藏音乐推荐。喜帖街，原唱其实 谢安琪。 对 对 对， 其实苏永康 翻唱了对 之后，你会觉得说他唱出了老歌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听听喜帖街，来自苏永康。 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起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是这一区曾经 眨眼，全街的单位快要全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枉只枉相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金箔印象那伟大，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差下。小餐台沙发尊贵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那回马，等不到下一代。 这是来自苏永康版本的《喜帖街》，这是演唱会的一个版本，所以在开头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到很多的欢呼跟掌声。虽然没有专门的推出录音室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也流传的非常广，因为就像很多像陈浩一样的小朋友真的也是很喜欢这种带有韵味的诠释、啊、对，像你这么喜欢唱歌的话，应该你的室友会很困扰吧。 我还有个室友他比我更喜欢唱歌。 那你们两个平常会在就是比如说寝室里面飙歌吗？就比谁唱的大声，或者说谁唱的更好一些？ 不，我不跟他比，因为他实在是唱的啊，我不敢说了。 室友正在观看节目。 我们就这样问一下吧，就是说他有进风采之星十强吗？ 没有。 他有进管乐之春总决赛吗？ 没有。 嗯，我们差不多懂什么意思。 好。 所以今天晚上寝室还真的回得去吗？ 可能回不去了。 是，那在宿舍唱歌的时候，其他的室友会就是提出一些意见吗？我们知道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唱歌，在浴室里面就会唱不停。 对，浴室的混响。 浴室歌王。 是吗？ It's me. It's you. 对。 确实，我觉得浴室的混响相当的好。 你的浴室哪首歌曲是什么？ 浴室哪首歌曲？ 嗯， 很多呀，就是那种高亢的歌曲都可以，就比如那种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一剪梅是我的极限，这首歌超出了我的极限，忍不了。 你就想一想，如果你正在宿舍里面开着电脑打一盘王者荣耀，然后室友在 远处传来， 室友在浴室里面骏马，这真的很可爱的一个大学的生活图。 对、啊，有一次就是我在那个就我们浴室和厕所是在一起的嘛，然后我在浴室唱歌，因为我是第一次唱一剪梅，刚参加那个广元之春之前。哇，一个人上完头把那个帘掀开了，你知道吗？ 可能想打你，并不是觉得唱得很好听。 这真的是蛮可爱的。 是。 但其实对于参加广元之春来讲，其实对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来讲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确实。 而且因为进到最后十强的名额真的很有限、所以一个班只要有一个同学进去了之后，全班都会当做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是 加油和鼓掌。 是。 所以其实当时你们班的同学就是都知道说，我们班有一个唱歌巨像费玉清的人，然后唱特好，二胡也拉特好，这个段子不怎么好笑， 我好尴尬呀。 所以要不要吸纳我进你们相声社？除了年纪大点，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老校友， 你可以当颜值担当，颜值担当来吧。 开心， 嘴真甜。 对，这样就答应了。是，那全班同学有去帮你加油鼓劲儿吗？ 有，主要是我上个学期我转了专业，然后就相当于两个专业的，就新的专业我就转 两个粉丝团。 对， 那还得了。 新专业的同学，那个班长事后跟我说啊，你知道你出去了那个广元之春，我们有多少人跑着去看你吗？我说谢谢。 费玉清，费玉清。 然后老专业的人就是说，他以前就是在我们班把歌练好的， 是吗？ 去了你们班。 对， 你看，就是因为一个选手，所以两个班都会觉得说这是自己的荣誉， 对， 也不会觉得说新同学还是老同学， 是 真的很羡慕大学生的这一种感觉，而且有这么学校给你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是， 特别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跟各个高校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是 大家搭建了这样直通的平台，可以让大家来到北京的这样的市属媒体来展示自己的歌声哈。 是， 虽然说有限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尽量的留更多的时间给陈浩展示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有故事的好同学陈浩带来的依然是一首李健的歌曲，我们还是请陈浩先到我们的表演区。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大家如果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看到哈，在荧幕上现在有一个很搞怪的男孩子， 是我吗？ 啊，很搞怪的男孩子，来给个特写，很搞怪的男孩子。当然你很搞怪哈，哎，但是我们的访谈区目前已经空了，人到了我们的表演区，要带来今天有故事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健，但是他的翻唱版本哈，原唱是王菲，《矜持》。哇，这首歌曲真的，每次只要第一声一出来，我就觉得浑身会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是。 所以今天挑选的这首歌曲，我们还是先来听听陈浩的演绎，再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准备好了吗？ 好， 开始。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我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深深去爱你。 这首《矜持》是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涂陈浩，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哈，包括像第一首歌曲《美若黎明》一样，也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这种非常的轻快但是有直击人心的这样一个感觉。 人生第一次听费玉清演唱矜持还是蛮有收获的。 这个梗也是埋得深哈、啊、其实今天呢跟陈浩聊得特别的开心，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在大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包括参加比赛，包括组社团。 是 刚刚有何日君再来说，看你们这个节目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大学时代一样。 是 包括还有我们在穿插着放陈浩的一些照片的时候，也有 QQ 萌仔说好帅的照片啊，今天有很多人给你打 call 送来了小礼物，都 谢谢。 也非常的感谢陈浩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时间关系，希望今后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当然有更好笑的段子。 好、嗯、 希望下次可以让我笑。 是啊，今天其实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 非常的感谢陈浩， 谢谢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最后一首歌曲为您送上来自许巍的少年，少年加油喽，拜拜 拜拜。 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情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冰月当空，乘风破浪。